我们是在第3000年，对吗？因为耶稣自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已经有2000年了。现在我们教会呢，身为教会，我们刚跨越进入第3000年。第3000年，第3000年也是什么意思？就是第3天的意思。记得那个经节吗？我们看到的那个经节说，在主眼里啊，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1000年在神的眼里是一天。现在耶稣来了已经2000年了了，所以2天已经过去了。今天教会刚踏入人类啊，整个人类的这个论人类的历史，现在自从耶稣的到来已经进入到第3000年了了。现在是2009年啊，所以今天我们是这个世代是第3天的世代。第3天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第3天代表什么？复活。对，复活。所以这个有很大的意义啊，在圣经里面复活的就是第3天，就是代表复活。复活，我们是复活的世代。我们是复活的世代，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复活的世代，就是这个世代啊，我们有重责在身，因为神要使用我们展示他的复活大能。所以这个世代呢，是超自然的世代。这个世代呢，我们将会在我们的这个世代，我们将会看到神的能力的彰显，神的复活能力运流在教会里面，运流在世界，接着我们运流运作的世界。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责任，我们要展示神的美善、神的荣耀、神的超自然的证照，甚至因为神迹奇事，神要展示给世人看见他的真实、他的美好。所以两个星期前我讲到这一堂道的时候，我提到说这个世代啊，真的是最渴慕超自然的事情的。这个世代连小孩子都渴慕超自然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身为父母亲，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孩子看些什么，参与什么活动。你知道吗？很多这种动画片都是巫术的， Black Magic 啊，什么这些动画片也有带着这种邪灵的运作的。因为魔鬼知道这个世代有很深的渴慕啊，要体会到超自然的事情。所以真是超过空前的这种渴慕超然的这种倾向啊。所以小孩子读的，今天读的那些什么小说啊，什么叫做 Harry Potter， 你知道是什么吗？啊，小孩子读那些怎么 cast spell， 怎么样用法术啊、邪术啊，什么最畅销的了，这一类的书籍。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世代真是属灵的世代。所以如果身为教会啊，我们没有展示神的大能、神的超然，世界的渴慕会去找什么？找魔鬼那边来要找到满足。所以会找那些什么跳档啦、巫术啦、什么种种的东西啊、风水啦，什么这些都是很迷信的，不过也是有邪灵背后的驱动的。所以世界今天渴慕的，如果教会呢没能给他们看见呢，他们会找巫术，找甚至要毒品啊、淫乱啊、种种东西里面，要找到那个满足，要找到那个能够填满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感觉得到的那个空虚。所以魔鬼也接着这个来欺骗世人了、啊。所以今天有种种的邪教，种种的邪教，甚至在那些最不宗教化的那些社会，他们也是很多人去追求这种巫术啊，这些好像法国，好比说法国是最无神论的国家，在他们传统里面就是这个捆绑。可是在法国也有很多很多人要参与那种什么拜魔鬼啊什么的。所以其实人有这个渴慕啊。所以我深信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神要把教会啊，从那种教会不是指滨海磐石啊，是整个耶稣的肢体啊，要把教会转变，带来这个革命性的转变，把教会从这个好像瘫痪的那个状态、无能的状态里面，把它带领到一个充满神的荣耀、生命活力的状态里面，来展示神，来展示神。这个是我们的世代，我们是复活的世代。我要你跟着我说，我们是复活的世代。 我们这是复活的世代，所以我要大家有这个渴慕，有这个意向，神要使用我啊，神要接着我的生命展示他的复活的能力，他的恩膏，还有就是圣灵恩赐的运作在我的生命里面，神要使用我们展示他自己。所以今天呢，我要分享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教会要运作在神的荣耀复活生命活力里面，很关键，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们需要的就是什么？我们要重新接知，归回到我们属灵的源头里面。什么是我们的属灵源头呢？因为是接着这源头，神的生命活力，神的祝福流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源头是什么呢？以色列，犹太人，你知道吗？我们与他们是本是同根生，我们与他们是一个源头。而且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当我们说到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复活的生命的运作里面啊，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领悟的，要启示到的，就是我们需要归回到这个源头里面，就是与以色列民接枝。你知道什么是接枝吗？就像枝子折断啊，另外一个枝子把它接起来啊，与他们接枝啊，然后使他的生命力能够流入到我们的生命，流入到教会里面。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今天要解释，因为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启示性，而且是很预言性的一堂道啊。今天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教会如果没有跟以色列接枝的话，我们活不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活不出的。因为在这个世代，这个世代是复活的世代，而且如果我们要看到复活的能力运作的话，我们要与我们的这个源头能够接枝。谁是犹太人呢？今天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住在哪里，主要是住在哪里啊？以色列了，应该是以色列了。不过美国确实是很多，更是更多的犹太人。不过他们要归回到以色列。以色列民啊，犹太人是很特别的族群，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多少人知道说犹太人是很特别的，神拣选了犹太人呢，要使用他们来彰显他的大能，这个是神的计划。所以神给予他们很特别的呼召，自古已经呼召了这个族群，而且在他们身上彰显他的大能，直到万国都看见神的运作，神是真的，在他们身上能够看见神是真的。不过犹太人就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神允许让他们能够拒绝，当他们拒绝了神，所以救恩才来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叫做外邦人。大家说外邦人啊，我们是陌生人，我们是外人来的。其实我们不配得这个福分的，就因为以色列拒绝了神，让这救恩说好，你不要，我把它赐给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啊，你我都是非犹太人。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犹太人？没有啦齁，我们都是非犹太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保罗说啊，保罗形容用那个橄榄树啊，橄榄树啊，用橄榄树来形容我们跟以色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保罗形容说就好像那橄榄树啊，其实以色列人呢，犹太人呢，他们是原生的橄榄树，原生的，那个是加细的，原来的原生的这个橄榄树枝。我们啊，你我是这些外邦人啊，我们这些外邦人来信的主啊，其实我们是野生的橄榄树枝，我们是野生的。什么意思呢？像我圣经说是他们的这个枝子这段我们接枝，所以从那边得到好处，得到生命的流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所以我们来快快的来看一些经节啊，这个很重要的一课啊，今天很重要啊。如果你听不懂啊，你要再听，听不懂再听，再听不懂来问我，因为这个你要抓住这个启示，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必须知道的，不然我们活不出。教会如果没有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接枝的话，活不出我们的这个末世的呼召的，活不出的。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一节，这个是我上一次讲到所提到的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世代是在什么世代啊。希伯来书六章一节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这个自己离开不大好，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继续的意思，我们要继续建造，不是说离开它放弃它，不是哦，就是在那根基上，我们不可以待在那根基，我们要必须继续的建造的意思啊。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完全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就是成熟的意思， 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圣经说这是基石，基础性的真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的，都必须有的。而且这六个真理哈，我们来看这六个真理，我上一堂已经讲过啊。其实这个在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神已经把这些真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面，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面，已经一一的论次序的已经归回到教会。每当真理归回到教会，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前拥有，以前知道，可是忘记了，魔鬼偷掉了。所以当神把真理归回到教会的时候，哎呀，他的影响力是什么？产生一个复兴，一个运动啊，很多很多人，众多的人啊，听到那真理就得释放蒙福，他们就来了。所以就叫做复兴啊，在教会圈子里面我们是这么叫，叫做复兴啊，就是再次的兴旺起来啊，很多人来听，来接受主。所以这个复兴，所以在这个是1500年代马丁路德的时候，这个真理已经归回到教会，懊悔死刑不用再用行为来赚取神的救赎啊，是我们以信来称义，因信称义的意思啊。然后第二是信靠神，信靠神是在这个是前一个是在1500年，信靠神是在1800年代的时候，威斯里，今天我们叫做 Methodist Church 卫理公会啊，威斯里他看到了这个启示，我们要信靠神。不只是说我们悔改我们的死刑，那什么就不要行了啦，什么行为都没有了，而且只是靠神的恩典，可是没有活出他的圣洁。在那个1800年代的时候，这个浪潮就来了，我们要现在回应神的恩典，我们要信靠神，真正活出圣洁的生命啊。所以这个真理已经很普遍的流入到主流里面，在教会里面。然后我们看见在这个第三是各样洗礼啊，各样洗礼意思是什么？圣灵的充满。这个是在1900年代，1901年开始这个复兴，这个教导启示又再回到教会了。我们开始教导关于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洗啊，这个开始普遍起来。哎，好几百年没有听过人用方言祷告，哎，现在又再有了了，因为真理带来释放，带来福分啊，所以就在另外一个浪潮，就叫做今天我们叫做五旬节的这个复兴，今天成为了宗派啊，五旬节的宗派。这个是什么年代？1900年。然后40多年以后，你可以看到历史越来越快了哈。1940、40到50、60年的那个年代，我们看到这个按手之礼的归回到教会。按手之礼就是指那个时候的教导说，哦，我们可以彼此按手，哎，能够按手，然后启动我们的这个圣灵的恩赐啊，有赶鬼啊，医治啊，这些都是在那些年代归回到教会的。而今天我们的教会有这个按手的这个运作，其实是那个时候归回到教会的。我们已经忘了这一切，而且开始有这个发预言的这种运作在教会，也是在那个复兴的。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时代，所以我要大家看到为什么我们要讲复活，因为这个是复活的时代。我们从历史可以看见教会走过蛮长的路，而且现在呢，我们这一代是死人复活。死人复活是什么？我相信哦，在我们这世代这几年内，我们会听到越来越多的教导怎么运作在神的大能里面，而且看见死人复活。你们相信吗？今天好像很稀少了，其实越来越多了了。每一个复兴的开始啊，都是这样的。众人会觉得很少，这个只是几个人蒙福了，几个人有这个特别的恩膏了啊，就好像五旬节的那个复兴的时候，能够用方言祷告了，那个时候，哎，是少数人，其他的哎呀很可慕，可是神没有拣选我，有这种错误的思想啊，哎，后来普遍了，所以这个各样的洗礼啊，就从那个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Leather Rain Movement， 我不知道华文怎么说啊，后来就成为了灵恩这个复兴了。今天灵恩复兴是很特别的，这个浪潮，这个复兴的浪潮，这个传遍全世界，跨越宗教的界限等等。所以今天你我都是蒙福，在这个运作里面，在这个复兴里面，我们都有这个讲方言呐、啊，属灵的恩赐啦，这个圣灵的恩赐等等。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个世代死人复活，我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多亮光，越来越多教导，知道怎么样运作在神的复活能力里面。阿们阿们，真的，我们要有 是这个受教的心来到神面前说，你做什么我都要跟着你，我愿意让你使用，你来高摩我，你来高摩我，我们不要失去神的运作啊，我们要参与神的运作，不要没看见神的运作。所以这个死人复活之后是什么了了？耶稣来了了，永远的审判。然后耶稣要来了，我不知道几年，不过我相信是在我这一生当中会看见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证照在世界上，很多预言，关于末世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在特别是在以色列。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讲到这个死人复活的这个真理啊，死人复活，今天这个世代是死人复活的世代啊，我们要知道说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要经历到这个死人复活的这个恩膏的流露啊。圣经说这个有关于我们与以色列结止，所以我要这样的解释，知道说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诶，原来我们跟以色列是本是同根生，我们说的相煎何太急，真是有这个相煎何太急了。这个斗争其实是魔鬼制造的，你知道吗？魔鬼知道说弥赛亚是来自这个以色列的血脉，所以要铲除以色列这个族类。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见魔鬼种种的这个运作，要铲除以色列。今天我们要来知道，那我们跟以色列的关系又是什么？很重要啊！告诉旁边的朋友，很重要，要听啊，不要睡着啊，不要睡着啊，真的啊，很重要啊。这个是真的是这个季节我们要知道的，我们的世代必须要认识的啊。罗马书11章17节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谁是根？以色列犹太族，哎，我们是那枝子嘞，他们是原生的橄榄树，我们是野生的该插进去了，就好像我们的那个插头该插进去，偷一点他们的电源哦。其实我们是靠着他们呢，是他们拖着我们，不是我们拖着他们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哎呀，我们跟犹太族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很密切的关系啊。23节说，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哦，原来神有计划把他们接回去。所以今天不可以夸口说哇，温郎后嘞，你那不给温郎，我们得着我们的基业，你却被流失了。不是，神要把他们接回去的，而是他们接回去哦，你我有份的，你我都有份。我们来看，知道我们你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啊？所以说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要回来认识说，原来我们身为基督徒啊，我们与犹太族是本是同根生啊。而且今天许多基督徒都忘了，哎，耶稣啊是犹太人呢。所以下一次你讲一些那些嘲笑犹太人的那些笑话什么哈，你要记得啊，你是嘲笑耶稣。扔卖马音马音哦，啊，真的，哎，使徒们都是犹太人呢，是他们把这福音传给我们外邦人呢。今天我们祷告，哎，这个要祷告，我发觉这个要祷告，因为每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哦，这个是神告诉我的，我们有一种好像面纱嘞蒙住我们，给我们看不见的。我讲过这样的道在别的地方啊，他们听了哦，听来听去听不懂嘞，你在说什么？那公司密啊？那都大底盖，听不进去了。其实讲得很清楚，还听不进去。其实后来我回家，我祷告，为什么啊？神说，因为有这个属灵的这个面纱，使到我的孩子们看不见他们的这个源头在哪里。这个一接上去啊，跟你说，哎呦，复活的生命力将会爆发在教会里面。我们来看一些经节，今天呢、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不要急，我不要赶，我直到大家抓到这个启示，你的生命会有很大的改变，你会看见神的恩膏福分流露在你的生命，很超然的流露在你的生命里。当你与以色列接枝，我们需要与以色列接枝。我问啊，谁有买过鲜花？古早那摆鲜的时候，都摆不会毁掉。谁有买过鲜花在家里？鲜花就插在那个花瓶里面，有没有？谁有买过鲜花？ 我要问你，一般买鲜花回到家里能够持久几天？几天？一般啊，好像买玫瑰啦，小玫瑰啦，几天？一千多，一个礼拜哦。今天的是打药的啦，哦，打药的，一般自然的卖怕又什么，几天就完蛋了，对不对？就开始看见枯萎了，对不对？其实啊，我们就好像那个剪下来的花朵呢，因为教会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两天了呢，现在三天了了，懂着嘞哈。其实已经开始枯干了，如果我们不要与他们接枝啊，懂清，真的。今天这个启示很简单的一个启示，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回归到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接枝，然后这个复活的生命力将会爆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个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与以色列关系非常重要。我一直要教导关于这个人，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抓到呢。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听到这个教导，说我们与他们有这个很特别的关系，我们要祝福以色列，我们要爱以色列，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的祷告。我知道了，只是头里面的知识了，可是感觉不到心里面的启示，也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我也读了书籍等等种种的刊物，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抓到。最近这几个月来，真的我觉得是神在我的心里面感动我，现在我觉得开始抓到了。哎呦，原来这个复活的世代是需要与他们接知才能够看到运作在复活生命里面的啊！现在我觉得，哎呦，我垮得了。原来如果教会不启示到这一点呢，我们活不出神在这个末代的教会里面要运作的事情，我们运作不出来的。我们需要回到这个能力，这个资源的源头，生命的源头里面。阿们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带着敞开的心呢，好，来到神面前说，来搞我，来神你要教我。今天很好，我们也有好几位要去以色列，要去以色列的摇摇手是哪一些？那一二还够不？雪莉没有去啊？你去了哈，我也去过。我们好像有四个哈，今年11月份，很好很好。明年我们会再去哈，明年我们组织一个磐石的哈，一大队去哈。哈利路亚，我也去过以色列，甚至我去了回来好像讲还没有抓到了，还什么没有抓到。现在我开始看见了，哎呦，看见了，我要再回去了。真的带着启示回去更加的重要啊，因为神要把我们呢与他们接枝，然后根据圣经啊，现在呢我们有这个呼召嘞，你有一个呼召嘞，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一个呼召，有一份责任，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个责任，我们需要带犹太人回到神家里面。我们来看这个一些经节啊，这个你我要抓到的。如果说我怎么带，首先祷告，为他们祷告，犹太人必须归回到弥赛亚，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因为呢，神要接着我们呢，激动他们呢，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啊，先读这个，刚才我们读到23节，我们继续读24节。你是从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所以神会把犹太人再次的带回来，把犹太人带回来啊，你我有责任的嘞，我们有一些角色要扮演的。我们来看呢，罗马书的11章11节说，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谁是外邦人？说我要激动他们发怒啊，这个发怒不大好了哈，发愤其实不是发愤的，在原文里面是激动他们妒忌 jealous。那个就是妒忌。其实圣经说神要怎么用我们外邦人呢？这个是神的计划。神说这样，神的计划是这样，神拣选犹太人要在他们身上展示他的大能，让世界看到，哎呀，他们很特别呢，神是真的，在他们身上看见神是真的。可是他们拒绝了神，起初是他们先接受，可是又拒绝了。 他们拒绝，让地球好处来，我们得到好处，我们拿到，哎，公公，福建人说“青米龟剁着糖”嘞，怎么说呢？华语，虾的公鸡还抓到虫哈，其实不是我们去找嘞，哎，掉在我们身上嘞，我们外邦人蒙福了，哎呀，我们来认识耶稣，得着永生嘞，啊，神的计划是讲，当我们得到了永生了之后，神要祝福、祝福、祝福我们，知道啊？连犹太人都看见我们的时候，哎，这个是我们的嘞，这么奇妙的福，应当是我们犹太人的嘞，使他们妒忌嘞 ，jealous， 所以他们也要来寻找他们的根，得回他们的基业，这个就是神的计划，看还动没啊？你明白吗？本来是他们的救赎，他们拒绝神把他赐给我们，现在赐给了我们后，神的计划是祝福、祝福、祝福、祝福我们，直到他们都妒忌嘞。为什么他们会妒忌？你知道犹太人是多么蒙福吗？那犹太人是少数的族群呢，很少数的，这个世界算不了几百万呢，很少数的。可是他们今天所控制的财源呢，哈哈哈哈哈，远远远远远远超过他们的比率啊，论人数的比率。他们所拥有的发明，那发明的名家省给嘴嘞，世界这个是有数字证明的，他们远远超过其他一切的族类，在发明。拥有的专利权等等都是他们，在演艺圈、在艺术圈、在政治圈，他们的影响力是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比例的。犹太人是超然的族群，超然的族群，虽然魔鬼一直要铲除他们，一直要消灭他们，可是消灭不了，他们越控制越来越多，拥有越来越多，拥有越来越多，其实是因为神的手在他们身上。这么蒙福嘞，其实哦，我要大家觉悟起来了，神要我们的福分啊，还超过这个嘞，不超过他们怎么会妒忌？哎呦，我也贵八万的多喽！你想想到，真的真的，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的计划是祝福祝福祝福到我们这么的蒙福，连犹太人看见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都会知道说，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非凡的，这个是超然的，这个唯有我们的耶和华上帝能够这样的祝福的。我要回去寻根，这个是不是其实是我的基业？神的计划是这样的。所以今天你我啊，你说是不是还没有活在我们的基业里面？还没有嘞。所以今天是神要开启我们呢、啊，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福分是什么，我们的地位在耶稣基督里，而且神要接着我们呢、啊，要展示他的恩膏、他的荣耀、他的生命活力、他的大能，使到啊犹太人呢、啊、都会要来找我们认识谁是耶和华，肯定你们认识，我还没认识。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说，今天犹太人哦。犹太人这么蒙福哦，其实他们还是很堕落嘞，他们在堕落中都有这样的福分呢、啊。他们还没有回归到弥赛亚，弥赛亚什么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他们还没有觉悟到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拒绝了耶稣，因为他们在意念中的弥赛亚救主是很大实力的，不是诞生在马槽里面的小婴孩，赤裸裸的被钉十字架。我们的救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救主是。统治全地的，所以他们拒绝这个耶稣基督、哎、所以今天众多的犹太人今天是非宗教的，就是无神论的，你知道吗？可是在无神论当中，这种堕落败坏当中、啊、他们还是靠着他们继承的福分、啊、掌控钱财，拥有专利等等，你看、啊、这个是在堕落当中嘞。如果他们得救了，这个光景会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想象到吗？我怎么想象不到，想象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说，真的他们是很超然的一个族类，而且今天是靠着他们的这个所继承的这个恩膏，他们还能够这样的发福。可是今天呢，我要你我认识哦，其实你我跟他们是同根生哦，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他们是自然的后裔，我们是属天的后裔，他们是海边的沙，我们是天上的星。因为亚伯拉罕有两条这个血统啊，可以这样说啊，两种后裔啊。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创世纪的22章17节，其实这里提到我们啊，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说的话语啊。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天上的星指的是谁？我们，说我们。海边的沙指的是谁？以色列民。因为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这个是自然血统的，另外一个是属灵血统的。我们是因信称义进入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契约里面，所以你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就是战胜的意思啊，拥有的意思，有权柄，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其实你我的福分应当至少跟犹太人一样，可是证实的是超过他们的，不然他们怎么会妒忌？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要让这话语啊透入我们的心肠肺腑呢。到底我缺乏的是什么？缺乏了知识和启示。教会没有讲到这一点，我说众多的教会了。为什么？因为魔鬼偷窃了这真理。为什么？因为魔鬼要隔离以色列，使世人憎恶他们，憎恨他们，残杀他们，灭绝他们，连基督徒都参与世界来攻击犹太人，你知道吗？哎呀，如果你看，你去阅读教会的历史，哎呀，很可悲的一些事情，连马丁路德都讲过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语，以色列人他们应该被铲除。哎，马丁路德为什么被魔鬼欺骗呢？魔鬼是教会觉得我们取代了以色列，我们没有取代他，我们本是同根生，甚至我们是与他们皆知得着我们的福分的。阿们，阿们。所以今天呢，你我要醒悟过来，而且要知道说，在神的眼里面呢，神呢渴慕一件事情，神要看见他犹太子孙呢和外邦子孙呢，就是你我信徒啊，能够回来一起造一个新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人，神圣的一个族类。当我们呢、外邦的子孙和犹太的子孙呢、如果我们领悟到这真理，而且回归到这个源头里面，走在一起并肩作战呢、世界的拯救啊就开始了。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神的这个复活生命力将会爆发性的发生在全世界。我们来看一些经节。所以今天我真的要你我抓到这启示，我们要归回到源头里面。这个是以弗所书的2章14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和睦是什么？外邦人与犹太人和睦啊，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割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这个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大家说一个新人，一个新人意思什么呢？神要看见我们与他的在以色列的子孙呢、能够二合为一。当这二合为一的时候，这个就发生了，我们成为了一个新人，一个超然属天属神的族类。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当这个族类走在一起的时候呢，复活生命力就爆发了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再来看一些经节，我们来看以西结啊，以西结的以西结书的47章，以西结书47章9节说，这两条河，其实在原文里面说是两条，不在华文里面说这河水，在英文里面用复数的形容河流超过一条，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两条河，其实指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当我们成为一条河的时候啊，会有很超然的事情会发生。这里说这两条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极多的鱼代表什么？复兴，很多人来信耶稣，很多人来得救，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百物都必活起来的意思。 所以这两条河流啊，当神把这个他赐予犹太族的这恩膏啊的河流，和赐给这外邦人的这个恩膏的河流，把它凑在一起的时候啊，万物啊，百物都必生活，百物都会活起来。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我身为基督徒今天啊，醒悟起来，知道我们跟以色列有这种很密切、很属灵、很超凡的这种关系，而且当我们与他接知的时候呢，复活能力将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侍奉等等等等。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知道，那怎么与他们接知？怎么与他们接知？实际的说，我要知道说我怎么样与他们接知。不过现在我们首先要让神的话语来说服我们的心，这个是神要告诉我们的。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位也知道有这个真理、认识这个真理的魔鬼。魔鬼知道，所以魔鬼做尽自古以来做尽一切工作，要来铲除、灭绝犹太族。所以我们在世界的历史看见，哎呀，甚至在以斯帖书里面，那个哈曼啊，叫哈曼吗？啊，哈曼要铲除掉一切的犹太人，在那个灵在那个时候已经运作了。后来在康斯坦丁啊 ，Constantine 的时候，这个是400年公元的时候，哇，越来越严重了了。哇，号召他的老百姓要铲除犹太人，就是这种很不自然的这种恨啊，要杀死他们，要灭绝他们，这个来自魔鬼的，来自魔鬼的。所以我们在历史里面可以看来，从远古以来啊，真的魔鬼已经严酷的要灭绝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伊甸园里面，神说了一句话，当魔鬼使亚当夏娃犯罪跌倒了之后，神对那蛇啊，蛇代表魔鬼，说了这句话。耶和华神对蛇说，这个是3章14节啊，你既做了这事，就是让人跌倒啊，犯罪离开神啊，就必受咒诅。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谁是女人的后裔你知道吗？耶稣。而且你要伤他的脚跟，意思是说魔鬼的后裔啊会伤害到耶稣，可是耶稣会消灭他。哪一个战胜？耶稣。所以魔鬼知道，自从那个时候知道哪个血统、哪个血脉啊将会有这个神要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主来到人间啊，将会铲除他。所以他一直的要铲除掉这个血脉，他知道是犹太族，很明显的看到神运作在犹太族当中，所以要灭绝、灭绝、灭绝。所以你看我们在历史上看见种种的魔鬼的运作啊，要杀害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是超然的，现在在中东他们几百万个人，可是周围几亿的人要他们死掉的，杀不死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以色列的飞机能够一架飞机能够打下200多架阿拉伯人的飞机，这个是不是自然的啦？不是人多聪明啦，是不是狼啦？不是狼聪明哦，是神的手在他们身上，不让魔鬼把他灭绝啊！这个血脉要继续啊，因为弥赛亚是接着这血脉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你我要知道，神要你我知道这一点，而且要支持以色列，要跟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站在一起。因为魔鬼要灭绝他们。阿们阿们。在那个犹太人的大屠杀，你们都知道吧，世界第二战争的时候，哎呦，杀死600万，哎呀，扒他们的皮来做那个灯笼啊，他们的脂肪拿来做肥皂啊，真的是魔鬼附身啊，真的是不是人啊，简直不是人做的事情。为什么有这样的恨呢？魔鬼来，是从魔鬼那边来的。所以今天你我不可以参与这种心态啊，很多这种笑话什么的嘲笑犹太人啊，而且讥笑他们，是他的灵背后的灵是这个反基督的灵，要灭绝犹太人的这个灵，这是来自魔鬼的。所以今天神要你我知道，他的心对着以色列没有改变的，他疼爱他们，就好像他疼爱你我，永不改变。而且他要我们两家人啊回到一家，知道我们其实是弟兄姐妹。就好像你今天如果在今天碰到一个人在街上啊，好像龙弟兄你碰到一个人，哎呀，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呢， 吓死你，以为在镜子看到自己，后来才知道这个原来他是你的双胞胎啊，孪生。哎呀，来比较一下，哎，同年同月同日同时间的，其实原来你父母亲没有告诉你，你有这个双胞胎的哥哥或者弟弟啊，你会怎么样？你的整个人生会改变哦。你们会哇马上皆知了，你要知道说你这些年来怎么样，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流失掉的，什么什么，你的整个人生的观点呢会改变呢。一样的，今天神要你我知道以色列与我们其实是同根生弟兄姐妹来的，而且神的心意是看到他的孩子能够回到在一起，在一家人这样团聚。神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将要彰显他的大能。所以你看呢，这些年来神的预言开始应验在以色列。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罪流亡到世界各地哦，将近两千年呢，简直是不可能的，又再回来到他们自己的国土里面。国土已经这么长，好几百年几百年已经失去了，已经被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拿掉了。诶，神很超然的把他们召聚回来，因为他预言的必应验。他说我要把他带回来，而且神说带回来的那一年代那个世代他将要回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1948年很超然的从世界各地回到这个小小的国家里面叫以色列，周围好几亿人要铲除他们，铲除不了，神一直的加增他们，至今还有许多一直的回来，从非洲，从中国开封，你知道吗？很多犹太人，中国开封也有很多犹太人开始回来，从俄罗斯啊，苏联，前苏联，从美国也回来许多，他们有这个护照，说要回去。其实很多在他们的家园已经住下好几百年了，已经是很出色的商人啊什么，可是他们愿意失去一切回来以色列，为什么有这个推动在他们心里面呢？圣灵召他们回来，因为耶稣要回来了。这个是末世的预言应验在我们的眼前呢。而且在1967年耶路撒冷也取回来了，2000年以前被毁坏的圣殿就在耶路撒冷他们也得取回来了。这个真是超然的事情耶，我的朋友们，真的我们是活在世界的末日，而且我们要看见说神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参与了。所以今天你问，你要知道说世界历史要往哪个方向，你要看哪里？看以色列。以色列是世界的钟表，以色列发生的都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呢，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归回到这个源头里面，支持以色列，爱以色列，为以色列祷告，为犹太族祷告。魔鬼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教会啊，教会今天就好像一个沉醉的巨人了，不知道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可是当教会领悟起来啊，知道我们的源头是以色列，而且与他们接知的时候，哎呀，环球的复兴将会发生，这个灵魂大丰收将会发生在这个世界。所以魔鬼知道这一点，而且魔鬼要拦阻这个事情能够发生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世代。好，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啊，魔鬼怕什么？为什么魔鬼这么怕犹太人来信他们的弥赛亚？刚才我所说过，你我有这个责任帮助犹太人回到弥赛亚的面前，对不对？为什么魔鬼这么怕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以色列人能够称颂耶稣为救主的时候，耶稣将要来了了，也就是魔鬼完蛋了了，他的统治啊，就是持续不了了。耶稣来了，所以这个经节耶稣他自己预言说，在马太福音的23章39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耶稣要升天以前说了这句话呢。在看见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犹太人称颂他的时候，奉主名来的，直到你们说，你们是指的犹太人呢？记得马太福音是指的犹太人说的哈，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记载，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他们认识了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当犹太人来认识耶稣为救主的时候，耶稣将来了，将要回来了。魔鬼也知道这一点，所以魔鬼做尽一切要铲除掉他们，使他们隔离与世界隔离。所以世界今天有一个反犹太人的灵诱。从前当我的太太在新闻台里面做那个编辑的时候，她说很奇怪，每当有新闻啊， 是对于以色列有好处的新闻啊，就是讲以色列如何宽容，如何帮助巴勒斯坦那种，他们都会把它抹掉的，不要讲的，要讲一些使人对以色列动怒的一些事情。为什么有这种倾向的，在新闻台，在新闻界里面呢？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反犹太的那个灵，明白吗？所以今天你我在报上看的很多东西，跟你说哦，不要相信，真的，这就由那些不信主的人憎恨犹太人写出来的新闻。他说，我太太跟我说，就是一件事情，很好的事情，把他们就他们写的方法把它写成好像犹太人是鬼魔啊，是没人性的。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你我如果不知道的话会被欺骗，会被欺骗。那今天为什么神要我们能够活在这个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彰显神的大能？为什么犹太人需要看到神迹才能够来得救的？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因为在他们自古以来看见神的作为，他们已经看惯了神的作为，所谓啊，他们需要看见神的作为才能够知道这个才是神。你们有神，而且这个神是我们的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1:22说，犹太人是要神迹的，希腊人是要求智慧，可是犹太人要什么？要什么？神迹。今天你我的责任就是给他们看见神迹，教会将会充满神迹奇事、医治大能的彰显，神的义能运作在基督徒身上，你知道吗？我们有这个责任呢。我不会，你有这责任。首先你要知道，因为神呼召你，神会高摩你。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被建造，看到这些真理啊，原来有这个神有这个意思啊，使我们能够彰显这个复活的生命力，神的行异能的能力。犹太人需要看到神迹才能够敞开他的心来接受的。我相信哦，我们在这个世代会越来越有更好的启示和教导，使到神的孩子们很轻易走在这个超然的运作里面，圣灵的运作里面。你要有这个信心，阿们，好不好？我要你看见自己是健全的，好不好？阿们。我看见你不但你是健全的，而且你会给病人按手，病人这样得医治，给死人按手，死人复活。阿们。我们来看这经节，罗马书的11:12，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啊。若他们的过失啊，神是讲以色列人呢，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啊，你看他们跌倒了，天下得着救赎哎。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啊，你我要抓到这一点哦。如果他们跌倒，我们蒙福啊，他们得救，我们更加的蒙福。这个是神要告诉我们的。15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那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呢？这是什么？复活的彰显。哇，那个时候我相信在很近很近的将来，我们会看到基督徒啊走在异能神迹奇事里面，很轻易的，就好像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会讲方言，运作在神的这个圣灵的恩赐里面，是今天很普遍了，已经是很普遍了。将有一天呢，这种行异能很普遍在神家，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全关于信与不信。不过今天神要接着他的话语啊，来激励你我，因为这个世界性的复兴关键在这里，关键在这里，我们帮以色列归回到他们的弥赛亚怀抱里面啊，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啊。今天那你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首先第一步很实际的来说，看到你看你多啊，爱做什么就来做什么，爱做什么，卖怕 computer 了哈，卖怕报纸啊，我要做什么？讲一件实际的。首先第一，你要除掉心里面对犹太人有任何排斥的那种心态，这个是魔鬼制造的，而且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因为这世界充满这种反基督、反犹太人的这种灵运作在其中。就是多多少少的，哎，别太，跟犹太人做生意，包书哎，能包假哎，哦，其实也是，真是有这样的现象啊，因为服在他们身上嘛。不过现在更需要知道的是，你我也有这个包假哎，恩高，你知道，包吃的，因为其实我们是同根生嘞，大家跟着我说，本是同根生，我们与他们是一个源头哎。 所以首先要除掉心里面有任何这种排斥、拒绝、讥笑犹太族的犹太人的这种心态啊，除掉。我相信很多华人很少这种感觉了，不过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很深很深，很这个很根深蒂固的心态，在欧洲，在西方国家，所以那边是重灾区，是重灾区。因为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华人呢，华人跟犹太人很类似，今天爱公探路以后发财发财，其实我们跟他们很相似了，所以我们跟他们是很巴蒂的啦。其实哈、哦，哎，丢万马哎，南探路万马哎看哈，其实所以说我们比较少这种排斥犹太人的这个心态。不过我们今天也是，首先第一步了，要除掉任何排斥的心态。第二，开始为他们祷告，真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点呢，我们来看这经节，诗篇的122篇第六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你看耶路撒冷代表什么？犹太族，你爱他哦，你必兴旺了。即使今天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们在想这个犹太人是什么一个平衡大大的那个啊，即使你不知道，你都能够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OK 啦，神的那个平康大大的那个吼，好的人就好了，就好啊！你为他们祷告，神说你爱他们，你会蒙福嘞。真的，我相信，你相信吗？最近 George 啊，这个蔡弟兄，我们的这个同工啊，有一次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呢，他看到这个异象啊，这个不是祷告的时候，他说睡觉，早上刚要起来的时候，忽然间他看到这个异象啊，有那个飞弹啊，接近耶路撒冷。哦，就开始哭了。他其实对这个事情一窍不通了。可是他看到这个意象，说有飞弹、飞箭飞到那个以色列，特别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他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哀哭的这个临到，他就哭啊哭啊，可为以色列祷告。后来他才知道，原来神要他为以色列祷告。真的，神今天他的心很爱以色列，而且以色列一直被攻击，一直要被铲除哦。而且今天神要你我知道，如果我们爱他们，我们也会蒙福。我们要除掉心里面的排斥。第二，为以色列祷告。第三，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来帮助他们。什么实际的帮助呢？我们可以给钱，也可以给钱。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教会有一个，我们立起一个资金哈，可以说是资金哈，一个饭的一个资金，就是以色列资金，给予以色列的，帮助以色列各地以色列人、犹太人能够回归到以色列。很多很多在非洲啊、俄罗斯啊、在苏联啊等等地方啊，他们要回去没有钱回去，所以我们立起这个基金，要帮助种种关于以色列的，因为我们现在觉悟到了、领悟到了，原来我们与他们是一家人，而且神要我们把他们抱在我们的心坎里面，为他们祷告，而且做一些实际的东西来帮助他们。而且第四就是，神感动你什么为他们做的，你就为他们做。甚至是感动你说跟另外一个基督徒说，哎，你要爱以色列啊，你都要做，就是这些很实际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与他们接知，就是首先就是爱他们，与他们有这个同胞的这个意念，我们要跟他们站在一起，要帮助他们。我们帮助他就是帮助神，其实帮助神的子民。我们爱他们就是爱耶稣基督，当然不只是单方向，神也是要启示他们要爱我们，外邦的基督徒也是启示他们要爱我们。所以现在已经开始了，最近的这个七年八年呢，我观察到很多很多侍奉啊，就是专门祝福以色列的，而且以色列的我们叫做弥赛亚的基督徒啊，就是他也是相信弥赛亚，他们也是开始与基督徒有交流，国外的基督徒有交流，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交流，这个是很好的现象，真的也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回来了，耶稣要回来了。所以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也是很好，去感觉一下那边的气氛，神能够启示你的心，关于你的责任是什么。不过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原来我们的源头是在以色列，当然是耶稣基督。不过我不是叫我们今天拿起他们的传统，我不是叫你们去割礼，哎呦，唔通啊你讲吼，有些教会真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哦，我们要割礼，我们拒绝新约，我们读旧约，我们做犹太人，哎呀，你讲呆呆路，这个不是这个信息啊，这个就是好呆哦。神不是叫我们是去模仿他们的这个传统，神要我们祝福他们。向他们学习我们应当学习的，因为本是同根生嘛，他们也应当向我们学习。神是不是爱他们超过爱我们？不是的，一样的爱。不过当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神说他的大能能够彰显，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大家站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天父，谢谢天父启示我们，谢谢天父使我们看见我们的根，我们的源头，谢谢天父你让我们能够运作在你的复活大能当中，使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呼召，在这个末世的呼召，就是神啊，能够活出你的生命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为以色列祷告，我们为耶路撒冷祷告，愿你的平安降临在他们当中。主啊，你要保守他们，保守他们，不让魔鬼伤害他们，铲除他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感谢你，你是借着他们把生命赐给我们，借着他们让救赎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看见了，我们意识到，我们启示到了。今天求你继续的开启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做的本分是什么。哦，哈利路亚，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祝福他们，我们可以参与供应他们。哦，谢谢你爸爸，谢谢你爸爸开启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敬拜神，我们需要圣灵来启示我们。这个是不是知识，这个是要启示才能够感觉得到的。本是同根生，哈利路亚。